痛，要怎么解脱？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多。 我呢是一个外企的一个员工，有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晚上都要加班呢，没什么，不是为了什么，只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机会赚更多的钱，能让父母了或者朋友了生活得更好而已。加班内容呢，一般的时候就是工作，应该是你在规定时间没有完成的工作，但是规定的给的工作多了，那肯定要完不成的嘛。所以说加班，因为加班有事情做，才证明你是一个有用的人嘛。希望朋友呢都快乐，家里呢父母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完之后呢，希望他们能够看见我。事业有成，而且我也尽量让他们过得开心一点。平时一般都是听一些老歌，像什么赵传了、张学友了、刘德华了。我因为我年代不是现在这个年代的人了。 难解百般愁，相知我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纷飞各天涯，他朝可会相逢。 萧萧风扇凄一步雨中。 人海里飘浮，辗转却是梦。 情深永相存，飘于万世空。 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。离句路上烟雨蒙。啊，如相思风雨中。 啊，寄痴心风雨中。 抱月去，化春风云外吹，终于泪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我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纷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。 夜漫漫路上珍重。

不想得到，我怕再失去。人会牺牲，用这片真，一世都会着恨。我说我笑，人望见我欲醉，我要自己不哼半句。从前热吻，今天变了伤痕。我不想得到，我怕再失去。人会牺牲，用这片真，一世都会着恨。当爱得太深，假也可变真，更自信幻觉失去后你最吸引。何为爱，还待看最后谁人会牺牲。 啦啦啦啦啦。 当个湖面，越是想躲开的纷乱，这感觉越是循环。 相伴月雪绿般 两个湖面，谁看见我的爱盘旋？ 今夜无人入睡，这又是一首骗人的歌。真实情况是，大多数人都已经睡了。只有我们这些人还在工作，还在发呆、思念、等待。我不想骗你，听完这首歌，我也得去睡了。明天还有好多事儿呢，你好好的，多挣钱，多一些快乐。我是吴卓彤，我们明夜夜歌再见。 心情清晰透明，山美丽的风景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，悲伤透担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，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，伤索只剩回藏不尽的难过。